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 Sci-Fi 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体，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Hello， 我是江餐不打。 今个礼拜这个千星之城是不是？ 是啊， 这个是江。 是啊，不过有很多人就说闷了嘛。还有很多其他有其他戏的。 是啊。 那还有这个原子杀机啦，个名好科幻啦，不过其实是一个占士邦咁嗰类嘅片嚟嘅。不过我反而觉得挺好睇。 是 啊。又有人觉得闷啦，是啦。那有一套呢其实就应该就应该劲嘅，但我又唔觉得香港啲人好著弱喎，就係、是、呢个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咁嘅。 冇错，係啦。喂，呢套睇咗我觉得正，即係真係值得要详细讲嘅。咁即刻可以讲下。 咁甚至乎呢个京城81號2呀都係真係有怪嘅，咁唔係假嘅，咁呢套仲大鑊，係啦，咁所以一陣都或者咁講啦，京城我唔常讲，一陣數榜吹吹算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呀，咁我哋就一陣都會同大家介紹翻到底呢個《星際特工：千星之城》嘅漫畫個點樣啦。咁啊，韓永會join我哋嘅，馬仔會join我哋嘅下一節。咁另外就會講下漫畫節啦，定係咪？咁同埋呢個安古蘭嗰個又做乜鬼啊？咁啊，新爺都去聽咗。 係 咁啊，好啦，咁啊，好多嘢講嘅，好慢慢同大家慢慢講。咁另外仲有兩個 Marvel 啊，同阿 Stanley 嘅同日本合作嘅動畫亦都出咗街，一陣都會講。 嗯， 好正。 好啦，咁啊，數榜先。 好榜先，好咁啊，我嚟啦，好咁啊，先嚟第一位就哇，就按叫做呢个礼拜大作啦，《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啊，不过就好似场数就唔系好差，280零场嘅啫， 都 OK 多噶，都算 系啦，咁啊，即系普普通通啦，以大片嚟计又，咁就好，咁啊，即刻会讲第二位就系、是、仍然喺度啊，大师作品《笨扣黑白行动》啊。咁咧就都有200零場啊，即係叫平分秋色嘅，就係咁。好，第三位仲喺度啊，喂，好勁喎票房，分分鐘已經就嚟追過神奇女俠啦。蜘蛛俠強勢回歸啊，冇錯，係啦，咁啊過4000萬噶啦，都係啊，雙雙咁啊追住咬住神奇女俠上啊。咁啊，我估應該過啦，如果因為係啦，都一支箭咁。好，第四位就係卡通片咧，《反斗車王3》啊，仲喺度啊，都有100幾場噶，冇錯。好，第五位就哇，即系仍然真系喺度啊！猿人争霸战，星空巨战啊，系啊，估唔到啊呢套，咁可能滴下都分钟过3000萬喎呢套啊。好，跟住第六位卡片又嚟，坏蛋掌门人3啊，系啦，吓90零场啊。第七位先到我哋今个礼拜上嘅，冇错，原子杀机啊， 系啦，咁啊得80幾場嘅啫，即系我啊出奇地啲咁少嘅咁样系。 同埋呢套咧有啲咩搞嘢，知唔知啊？咩啊？UA 做原線百老匯唔做喎，即係總之唔係 MCL 同呢、這個同呢個嘢係啦，即係總之有啲嘢嘅，佢發行上有啲嘢嘅呢套係 咁同埋好奇怪咧，就完全冇做呢個 2D 版啊，唔係sorry 呢個有呢個 有呢個係啦係啦，係頭 先千星之城冇做 2D 版係啊， 冇錯係啊，佢令全港所有戲院都要 3D 嘅，事實係啊， 係啊， 咁呢個其實即刻可以講講啊，我覺得此風不可長。因为嚟紧，如果你磨你所有 Marvel 戏都系咁啊，大镬焗住睇 3D。 唔系个问题系你上 3D 唔紧要，你有冇即系嗰啲院有冇靓到街可以上 3D？ 嗱咁啊，新年濑咗嘢噶 ，OK， 即系意思即系个院好暗嘅。咁啊，一阵呢个大家可以倾一倾嘅。 系啊系啊系啊，你装备上又未必过紧。 冇错，第八位。 好，第八位啊，呢套就即系今个礼拜叫做唔打唔科幻嘅人直接入场，咁但系咧都对 Sci-Fi 有啲关系，因为女主角就系黑寡妇啊。姊妹肉蒲团啊，我想睇嘅睇唔到，时间撞咗啊，未睇。但呢套啲人话得噶，系好笑噶，真系系啦，即系啲小啲女，即系女仔嘢吓，女仔出去蒲。 好啊，零场系哇，第九位好戏啊呢度。 好，喂，仲喺度不死啊？猫星人啊，吓啲人估都估1000萬嘅，系啊，托赖都入到十大嘅港产片嚟计，系啊，都唔系话占到落底。 点解第十集又反斗车王嘅？点解唔？ 佢做乜事啊？ 我哋唔理佢啦，我哋跳一跳。咁啊，跟住嗰套就系报告老师怪物。 系啦，唉，呢套真系好犀利啊！ 佢得六廿几场喎，我啊完全觉得喂九把刀唔系应该以往好劲啊？点解？ 一来三级。二來咧，呢個 brand 咧，你真係嚇死人啦！望落去，三來其實佢喺台灣嚟計，嗰集都係新人嚟嘅，即係其實是新人套戲。咁四來咧，上套樓下的房客雖然叫好啫，但係問題真係煩，拆拆曬 唔得啦， 三百幾萬就得。 明白。 係啊，嗱咁啊變咗縮曬。 一陣會講下嘅，因為呢套其實都好嘢嚟嘅，原來。 好睇，我覺得正嘢。 其實仲有啊，有一套係第十三位啊，叫《出貓特工隊》，係咪泰國片定咩嚟？ 但優先係啦，因為 你唔 係喎，唔係喎，上咗喎，今日就 上 咗咯。係喎，之前優先嘅泰國片又係嗰個啦，泰國話好似都唔係票房冠軍，都頭三啊今年。咁咧就係啲興起劇，但係就好似。即係爆咗嘅喺泰國，即係講佢阿希棍喎，描述班友出貓咁樣，係啦。 嗱，我睇佢 唔係啊，誒優先啊，真係優先 係 咪？ 誒八月十七 係啊，八月十七先上啊，係係。 我優先 ，OK OK。嗱，另外仲有一套啊，叫《天使愛芭蕾》啊，即係真係跳芭蕾舞，咁嗰度都係優先嚟嘅啫。咁其實呢度我睇過下嘅。系啊系，我睇过下嘅，咁啊都 呢套咧， 佢有啲 好似 O K 喎， 日本路线嘅少少，系啊，嗰个女仔跳芭蕾舞，咁又有少少梦幻咁嘅咁 啊。但系法国片嚟噶嘛，系嘛？实情系法国。 咁我唔知啊，我其实冇冇睇晒成出，我都系睇过少少咁样啊。咁得意都得意嘅，即系因为少啊，有走女仔路线，因为通常你一玩动画呢啲动画咧，细路仔路线啊嘛。 系。 系啊， 佢又唔系啊，佢系即系走少女，系啊，即系系啊，又有爱情， 同埋又系好似国宝派嗰只咧，咩跳舞跳舞达成梦想嗰啲衰嘢。 唔系，其实佢系嗰啲日本动画。 哦，明白。 就要即系要做明星嗰啲啊，不佢就变咗喷翻去一个中古嗰啲时代咁解啫嘛，系。即系你当 Love Live 睇都得嘅。好啦，咁另外十七位先系呢个《京城八十一号二》嘅。 二啊，冇错，系啦，《京城八十一号二》。 咁好多即系。 咁你话呢度？喂，我喺呢度叫我讲啫，因为即刻唔开《京城八十一号》。咁啊，大家呢度讲埋啦，因为咧，点解叫二咧？实情有一嘅，咁啊，香港观众就唔知有一嘅，合理，因为嗰套一咧冇上过香港。咁佢系2014年咧，民进监制、民进编剧叶伟文导演作品。咁叶伟文即系边个咧？喺香港嚟计最出名就系《Bad Boy 特工》。即係如果之前嚟計啊，即都叫前一輩嘅導演。咁但係咧，佢喺真正佢喺國內響度咧，其實係《人在囧途》第一集嘅《人在囧途》，其實係葉偉文俊拍嘅，得唔得？咁咧呢個 brand 佢就被定義為咧叫做第二代上大陸拍合拍片嘅香港導演，但係佢係被以為第一個掌握到國內人口味。但我強調在國內成功的香港導演，得唔得？佢喺香港是不成功的 OK， 咁但係喺國內嚟成功，咁所以咧呢一個 brand 咧，佢就畫咗一個其實條橋就似紅衣小女孩啫，佢就拿翻國內嘅民間傳說，去北京四大空宅入面有一個叫做朝內八十一號，得唔得？即係真正啊，有等真係咁嘅嘢。咁而家變咗個教會收購咗嘅間屋啦。咁但係就真係有鬼又話好猛咁樣嘅。咁但係咧嗰套咧就拿呢個就改叫《京城八一號》啊，拍咗套戲。咁嗰時幾百萬成本，冇升嘅，即係得吳鎮宇嘅啫。咁但係你諗下喎，2014年嘅吳鎮宇國內冇乜人識嘅，我估得唔得？咁啊喺咁低成本咧都狂收4億，亦都破盡國內驚慄片嘅所有記錄，包括首日排名、排片、排量。總票房等等全部贏曬，咁而佢勁就勁在國內地計啊，國內所有驚慄片頭八位加埋個總票房都冇佢一套冠軍咁犀利，4億，咁好受歡迎啦。咁啊仲勁到咧，啲北京啲人咧就朝聖，走過去嗰度就要撞鬼自拍，咁啊搞到間教會後屘要封咗嗰間屋咧，就唔俾遊客入去咁樣嘅，即係佢原本係開放嘅，即係改個變咗教會嘅，咁所以就好誇張，成為一時佳話。咁啊一時佳話之後呢，而家就續集啦拍，咁啊拍續集調翻轉就唔係原班人馬啦，轉咗，咁但係轉嗰個都同我哋喪屍片有啲關係，佢就係台灣導演錢仁豪啊，之前有套叫做《屍城》啊。就嗰度咧，即係真心好喪屍嚇， 但係 即係其實唔差，即係以喪屍啲嚟講，好正宗嘅啫。係啦，咁前日好拍啫，咁前日好拍咧，咁啊禮問我，係啊嗱，叫做我覺得叫踩過界啦，因為拍怪 zombie 啊嘛。咁呢套咧，咁啊叫拍鬼片啦。咁所以因為踩過界咧，佢好堅持最後係有怪嘅。咁都依度都劇透啦嚇，即係《京城八十一號二》。咁咧最後有隻樹妖嘅，隻樹妖咧就會關佢，因為佢套戲都係食前世今生嘅。佢話佢嗰間屋咧，其實就係你當有啲能力，佢令到入住嘅人見到前世嘅， 咁啦，咁佢今生，譬如今生嘅張智霖咧，前世原來就係個軍閥個仔，咁啊今生嘅阿嬌咧就係、是、前世個小三，咁啊小三啊毒害個大婆，咁啊做咩揭垮啦咧？大婆最後就俾啊張智霖啊誤會，以為佢殺啲僆仔愛嚟搞笑自己有 B B 啊，咁啊殺咗佢推佢落去個井啦，你當佢跌咗落個井咧，俾啲樹攪住咗咧，咁啊陰魂冤魂不散變成樹妖，咁啊喺現代咧就遺禍人間嘅，你當係咁，最後都係有啲情節。咁但係呢套咧，除咗講呢個啊前世今生啦，啲鬼影蹤蹤之外咧，仲會講埋，因為咧阿現世嘅張智霖個老婆咧。就之前大咗肚，咁但係有意外死咗個女，即係個腹中個肚個胎兒死咗。咁嗰個胎兒又講起死胎咧，翻嚟揾阿媽報仇，玩多隻女鬼嘅，咁啊變咗，唉恩怨情仇炒埋一碟咁樣，有鬼又妖怪，又有前世嗰啲鬼咁樣，跟住又有茅山術師。咁你問我好多元素煮埋一堆，咁你出嚟效果咧，我覺得有驚慄效果嘅，不過就即係都幾正路，同埋就。你問我都幾鬼做作嘅，咁樣普通咧嚇，咁啊不過超合拍片咧，香港就一定唔睇，佢犯咗一個好嚴重嘅死罪，張智霖粵語配音演唔係揾翻張智霖把聲，咁、咪已經死啦，死刑係啦，唔知點解香港版係咁。系啦，咁啊拜拜啦。 哦，咁香港版 anyway 佢都唔预收嘅，咁内地如何咧？个重点系 内地都唔得， 哦都唔得，系啊，咁呢个就问题啦。嗱，其实大家咧都系睇大陆嘅啫，即系连《千星之城》都系啊。咁其实咧本土唔得就预咗嘅，咁但系大陆都唔得咧就差啲啦，系啦。 检讨咯，唔系，不过大陆佢唔得都有两三亿嘅，即系佢唔系话唔得到好似猫星人嗰几几百万。 三亿嘅，咁 系都两三亿，咁但系佢肯定唔及一噶啦，因为都落咗画啦。 哦，咁两三 两亿零又跌得 系 啦， 都唔系， 系啊，都唔系算唔得嘅，我应该讲得系啊，就系咁啦。 咁好，好，咁大家朋友有興趣就睇下，香港得廿場到嘅啫，系啦。喂，好啦，咁啊數曬噶啦喎，咁啊好啦，以上嘅係香港嘅觀眾啊，用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開始講啊，咁啊其實頭先嗰套都講咗啲噶啦，咁啊開始講起啊，咁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 咁咧先講咧，我調翻轉咯，我申請講下一套咧，即係九把刀，我好中意嘅作家，咁啊嘅一套叫做《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啊，咁啊呢套咧即係就第一點解四個怪字咧，其實佢就冇四隻怪嘅，佢入邊由頭到尾咧得兩隻怪啫，咁樣，咁而嗰兩隻怪就真係怪物嚟嘅，咁咧最後先穿咧就其實就係佢都係人嚟嘅原本。不過咧就即係好陰陰陽陽，有啲資料該搜索咗，又冇詳細具體咁講。咁但係咧估計佢係一個即係話係俾人落咗蠱嘅，即係一啲茅山術害禍害咗佢一家人嘅兩姊妹，咁就幫佢 嗰陣失蹤 咗。咁啊相信係呢只怪物。系啦，咁样即系话系有啲蛊毒咯，你当系咁。咁但系佢冇详细交代嗰两只怪嘅身世。咁但系咧套戏个摆位就一开始俾人知道呢套戏真系讲一只怪物，唔系fake人，唔系鬼，唔系妖怪。咁所以咧一开波球场就见嗰两只怪物杀人噶啦。咁而佢系特登系想营造咧系一个佢想九把刀系攞一个好务实嘅怪物拍。即係意思唔一樣唔驚嚇嘅，咁所以咧佢一出現就真係食人，食人就真係攞啲內臟咁食，咁就即係個拍法係咁嘅，即係你要記住佢唔係一套恐怖片，嚴格嚟講，佢唔係諗住個本質咧做啲鏡頭一一樣樣啊，隻怪好耐都未出現、啊。 咁你直接食人都恐怖嘅。 係，但係佢又唔係嚇你嘛，即係佢食人都係有預曬。慢慢長鏡頭影到佢殺咗人，慢慢拖開個肚，即係唔係嗰啲驚慄，即係唔係驚嚇，係啦嚇你又識你，究竟係咪怪咧？人定怪咧？咁樣佢冇 開宗明義係怪啦。 係啦，咁樣邊個投 shot 嚟嘅啫？連個字都未出，即係廣告嗰集，報告老師怪怪怪個 heading 都未出，怪已經食咗個人啦。 知啊，有怪啦。咁實際上，但係唔係講呢啲嘢噶嘛？係啊，其實 係啦。咁啊，咁啊，即係第一組嚟啲預嘅，梗係恐怖片入場咯。咁但係發覺我仲一睇，發覺喂，我皺啲眉頭。你咁嘅拍法就唔多次要嚇觀眾喎，即係睇個勢又未必滿足到你話要驚慄啊，要嗰啲心寒感覺冇喎。咁第二咧，一之後就校園青春， 係啊， 去回歸校園。咁咧入邊又講，即係其實入邊又真係冇聲嘅，喺台灣嚟嘅都係啊。咁啊都係起用新人嘅。咁、那個男主角其實就好似嗱，我要 check 即係呢個你揸，我等我一路講一路 check 啊。佢好似係共犯個男主角嚟嘅，之前有套咧係逆光飛翔個導演拍嘅共犯，咁喺台灣都幾爆，但係香港有上，但係冇咩人睇嘅。但我覺得還可以嘅，係講啲即係啲青少年心態，類似好似烈日當空嗰類咁樣嗰啲咯。咁嗰個男主角，咁另外但係 其實佢係男主角啦，係佢試曬男主角嘅套戲都係以佢嘅自述同埋以佢嘅視點講套戲。咁但係實際最出咧係欺凌人嗰、那個，佢入邊即係當個同黨咧就好惡霸嘅，即係係學校入邊嘅惡霸，老師都唔敢煩佢。咁佢你當佢黑社會大佬咁啦，咁啊即係唔係黑社會，即係意思喺個同黨入邊嘅大佬啦。咁佢最後先穿佢父母都係監躉嚟嘅，咁佢唔中意俾人哋講佢阿爸媽，咁所以佢又即係叫冇家教。咁但係講佢好個人都好邪惡嘅，即係會玩學生啦，玩老師啦，玩老盡嘅。咁樣嘅一個咁樣嘅主嘅角色啦。咁其實嗰個角色先緊要。咁總之個 point 一開頭係一個校園欺凌片嚟嘅啫，佢真係一個講緊校園欺凌嘅片。咁到之後咧，發現有隻怪物啦，咁跟住就同怪物有啲互動啦。咁最後你睇你先知咧，其實嗰把刀寫呢個故仔咧，其實嗰隻怪物有冇存在，其實唔係太重要。咁當然啊，小說或者電影入邊都係講真係有隻怪，佢物理上係喺度嘅。咁但係咧，套戲嘅象徵意義咧，嗰隻怪物其實係最後係講話怪物如此的怪，或者如此的恐怖，即係也不及學生的欺凌，也不及學生的恐怖。套戲其實重點講最恐怖係個學生嘅，佢係其實係執寫緊台灣校園欺凌。得唔得？即係你問我啊，即係成套戲個大橋就係咁。咁至於個古仔引申咧，就好搞笑啊！就話只怪就真係因緣際會，就俾啲學生發現咗。咁啲學生都驚嘅，但係驚下咧，就總之就個細，佢就即係大細嘅只怪，細怪就撞車，咁啊撞到，咁啊嘔曬血咁樣。咁佢就即係又俾閉路電視拍到四個學生。咁嗰四個學生係驚即係自己上身，於是揦咗嗰只怪物，那個細嗰只嘢咧就翻咗學校。咁佢又匿埋咗喺個學校嘅基地度，喺個泳池度嘅，得唔得？泳啲荒廢嘅泳池。咁但係嗰陣時佢未知係怪物嚟㗎，因為佢個樣咧其實係污污糟糟，擘大個口，啲牙有啲爆出嚟，啲指甲長嘅啫，得唔得？佢個外形 即係好似乞衣咁啦。 係啦，流流悠悠，係啦，即係十足啊即係劉德華啊咩即係失孤嗰只咁樣污糟糟嗰只樣。 乞衣啊嘛，係 啊， 開咗啦。 係啊，咁但係擘大個口，啲話個口啲牙就好哨，咁。咁但係就即係佢開頭以為係一個即係一個拾荒女仔，污糟女仔啫。咁但係之後咧醒咗，咬咁要咬人，咁啊跟住驚咁結果啦。咁因為佢都係始終細怪，話嗰個戰鬥力唔強。咁但係佢都好大力嘅，戰鬥力唔強都大力，同埋佢有招秘技，佢係蜘蛛俠嚟嘅，佢係可以黐喺咁長度限嘅。冇解釋，係啦，即係意思要成個佢一隻腳板掂住個天花板咧，佢可以垂落嚟，蜘蛛俠咁樣嘅，六九打車輪嗰只嘅。得唔得？佢有冇咩異能啦？唔知你當咁啊？其餘就有大力，佢指甲好利，佢一嘢可以戒爛啲台咯。咁同埋咬人咯，咬人就一咬死。 超級英雄嚟嘅原來。 係啦，即係你當佢一定係超乎常嘅體力嘅。咁但係嗰只超微細怪，即係佢細嗰只啊。咁啊能力冇咁高，咁啊俾四個學生夾手夾腳啊，擁咗落個桶度。咁最後 Kitty 跨啦因緣際會發覺佢原來有嘢驚，佢哋係怕太陽光嘅。得唔得？佢唔怕燈光，佢怕太陽光。即係你當紫外光咁啊，即係基本上喪屍嗰隻嘅設定啦。咁啊，一伸隻手俾個陽光照到啊，就會燙嘅， 會燒嘅。 即係啦，長期曬就會直頭著火。 O K。 係啦，直頭會溶解嘅，啱啱叫曬咁樣嘅。O K。咁例如咁，但係咧，佢有個能力，佢係除非斷手斷腳，即係我意思嗰隻怪啊。如果插佢兩刀咧，佢第二日就會奇蹟復原嘅，即係佢個傷口會自己埋咗口，但係佢會痛嘅，隻怪會痛。咁咧之後就講佢好大鑊啦，因為佢俾啲學生捉咗。綁住咗佢冇得喐啦，跟住定期揾陽光曬佢啦，跟住斬手指啦、搣指甲啦、掹佢啲牙啦，跟住喺個口度轉塊不鏽鋼片封佢個口啦，跟住遊輪佢啦、侮辱佢啦、逼佢玩 cosplay 啦、喂佢食嘢，因為佢唔食得嘢，佢淨係食人嘅，但佢唔食得嘢，咁喂佢食公仔麵啊，喂佢食腸，最屘佢用個怪物借喻學生嘅邪惡啦，而佢自己本身就係、是。在呢個古仔入邊，就由怪物變成被欺凌嘅對象。咁而同個男主角最大嘅互動就係個原本男主角就係怪物嘅角色，佢就係被嗰班學生欺凌嘅，直至唔打唔撞，佢係唔想嘅。因緣際會講佢其實佢係俾老師逼咗佢同呢個壞學生一組，就去做啲老人家訪。咁但係佢做老人家訪嗰下咧，就已經嗰班學生玩啲老人家嘅。真係喂啲老人家食屎啊，搵啲凳推來推去啊，總之就喺度羞辱啲老人家。咁之後就講佢一一樣樣搞到夜晚，就見到個老人家個台底有個箱啊，佢又覺得估計係入面你啲錢嚟，或者黃金，你啲老人家啲收埋啲錢。咁夜晚想潛入佢屋企咧，爆格。咁爆格咧遇到個走廊嗰只怪就食緊個老人家。 咁先叫遇上老人家。咁即係純粹意外啫。咁但係咁原本就俾希靈嘅角色，咁但係因為隻怪物出現呢，佢調返轉就因為嗰啲人又覺得希靈嘅怪物好玩，同埋佢覺得嘩呢、這個上天俾我哋玩，因為好難得做一隻一個唔係人，我唔使負法律責任，二來佢有無限復活任我玩，三來佢本身都識人，我玩佢係天經地義。咁因為要咁樣嘅藉口呢，變咗玩得好盡啦。咁而因為玩佢就唔玩個男主角，咁從而更加同男主角建立咗個似乎似似嘅友誼嘅。當中個 point 就話、是，因為就唔係淨係呢班同黨玩男主角，第二啲同黨都會男主角。咁佢當佢玩到中段咧，個男主角都不嬲都下巴。佢就算而家唔玩佢，佢都要做啲查，即係做啲跟班啊、幫手啊、遞手遞腳啊，同埋佢要負責咧誒，俾因為嗱嗰個細怪俾人綁住咗嘛，咁佢都餓啊嘛，肚餓，咁佢唔可以食人噶嘛，咁就佢就要負責誒輸血俾嗰個細怪食嘅，用自己嘅血。得唔得？咁所以即係叫做用佢嘅血養住咗個細怪啦，得唔得？咁但係就佢自己抽嘅啫，即係又唔係俾佢咬咁樣，咁又好乾淨冇事。咁嗱，佢又有解釋嘅，佢咬完人唔會變嘅，係冇傳染性 ，OK？ 但係佢啲血如果抽出嚟咧，擠喺陽光底下會著火嘅。咁二來佢嗰啲血咧，如果滴咗落啲食物度，人類食咗，咁佢都會變怪。但係變怪佢冇搞解釋過佢係咪會變咗只怪嗰只形態。而係佢都會怕陽光，咁而佢喺陽光燒，你話嗰個人會自焚嘅，得唔得？咁佢又有個咁樣嘅設定，咁點解會咁詳細呢？就因為嗰個最奸嗰個學生咧，佢好憎嗰個班主任，最後就因為咁咧，佢滴啲血落班主任啲水度，咁啊直頭喺觀眾咧羞辱個班主任，變怪之餘仲拍佢自拍兼拱佢出個陽光自焚死咗，咁所以理論上呢套戲係有個好詳細嘅計劃，那個學生點樣殺老師 ？OK 得唔得？咁亦都有好詳細嘅計劃，啲學生點樣虐待你當係怪物啦，但係你可以投射係一個校園欺凌啦。咁最後就當然個大橋係自作自受啦。咁因為嗰扎學霸，即係嗰啲嘅唔係學霸，即係嗰啲校園欺凌嗰啲人咧，都有條女嘅，條女都 OK 索嘅，問我即係台灣新演員咁樣啦。咁我個女都係奸嘅，即係知道曬啲惡行，但係就助紂為虐。咁但係條女都讀到書嘅，佢係唯一一個即係叫讀到書。咁咧當中描述嗰個最奸個學生同佢其實有段真心嘅愛情，幾浪漫嘅。咁跟住當佢嗰日就諗住買西瓜汁嗰下，咁而嗰隻怪物咧，因為係啦，因為佢之前咪自拍咗個老師自焚啊嘛，咁嗰段片啊全台灣震驚啦，嗰隻怪物睇到，咁佢先知道原來自己個妹，因為妹嚟嘅其實兩兄妹，原來隻細，因為唔見咗隻細怪一路喺度發癲，好辛苦好慘喺度喊，咁跟住知道原來嗰隻細怪咧應該係同呢間學校有關，於是佢就專揀呢間學校嘅學生殺，逐個逐個殺。咁就睇下會唔會揾到線索。咁啊，當中殺咧，殺咗咩咧？好勁喎！第一殺咗呢個咩？柯景騰喎，唔係柯景騰，即係柯震東。咁啊，阿那些年嗰個男主角又出場嘅。第二，佢殺咗嗰個叫咩威爾善啊，定唔知咩？即係嗰個叫做等一個啲咖啡嗰個男主角得唔得？咁啊，於是殺最後咧，佢又去到企咗喺個旅遊巴度，咁啊係校車嚟嘅。咁嗰陣時咧，嗰個女主角咧，其實就喺入邊啊聽緊歌。咁啊，同個男朋即係嗰個最奸嘅學生喺度調緊情嘅，點知佢就嗰條靚妹就上車，唔係靚妹，即係嗰只怪大怪嚟㗎嚇。咁啊上車，一上車咧，跟住就一個鏡頭，即係一個長鏡，啊冇話長鏡頭啊，即係有啲剪接咁樣，就喺個車度殺曬所有學生。 哦，係咪就係呢個車乸嗰段啊？ 係啦，成個旅遊巴搖咁樣，跟住最後個仙鹿狗咁樣蜘蛛俠咁伸個頭落嚟，見到個女主角。咁點解女主角唔殺住咧？因為女主角其實掛咗條頸鏈。條頸鏈咧就用佢嗰只細怪去剝出啲牙傳承嘅，因為嗰條女都奸噶嘛，佢覺得好靚啊呢啲牙咁樣，咁因為佢日日剝佢啲牙，剝完佢又翻翻出嚟，佢又剝，咁啊遊輪嗰只妖細怪，咁佢知道佢有問題，咁但係最後又逼佢講咁樣，但係講唔到冇講，即係唔係冇講，個女仔都驚啊，係咁喊，咁跟住就後屘啊撕開埋個頭咁啊死埋，咁於是咧殺咗條女咧，咁嗰條仔報仇啦，咁所以咧嗰條即係第二男主角咧就用個詳細計劃，用咗細怪嘅血就引佢去個基地，然後就諗住咧鎖咗門入邊淋電油放火燒死佢，得唔得？即係原本個計劃。咁啊，萬事俱備又測試過，最後成功引到只大怪入去。點知男主角背叛得唔得？因為男主角最後喊住講：其實我同你一直都唔係朋友，你當我根本上係只怪。 你可以有一百万种方法折磨我，但我能够杀你的方法只有呢、這、一个，咁佢就自己冲入个密室，反锁咗自己，咁啊有佢哋，佢有三个朋友嘅，就喺出边，咁只大怪又嚟到啊，咁于是就作个杀，最后杀晒嗰三个人啦 ，OK， 咁杀晒三个人咧，咁个喺入边啦，咁佢今日佢都懦弱嘅，咁啊又喊又成，咁啊跟住后屘结果啦，咁啊知咩大怪又嚟到撞烂咗对门，咁佢啊见到大怪又惊，咁又话诶、欸、我同佢哋唔同噶，我冇咩咩结果啦，咁样即系大怪梗系杀佢啦，咁啊杀佢嘅同时唔打唔撞俾佢开到个窗。咁啊咁啱天光，陽光曬入嚟，射啊！咁啊我劇透啊，射殺曬嗰兩隻怪，嗰兩隻怪攬住咁樣自焚就燒死咗嘅，得唔得？即大橋係咁，咁大橋咁樣未完，最後揮級咁。嗱，我唔係講話佢係妄想，不過佢有少少講話，最後其實個 point 即係因為最後就調翻轉個男主角以為咁樣脱離咗呢個惡黨啦，咁但係咧到翻到學校咧。即係當然好多，即係死咗好多人咁啊悼念。咁但係過咗一年後咧，佢都係俾人欺凌，就又有第二班惡黨欺凌佢。咁啊，最後就幫佢去做值日生，就運啲飯菜俾人食咁樣，跟住自己又食。跟住然後就一個鏡頭播住音樂，佢一路行五歲，跟住嗰啲同學慢慢著火，跟住自己行出個課室就一路行一路喊，跟住自己著埋火，咁啊跟住完嘅，即係大超係咁嚇。咁啊，即係成個咁成套戲總結係咩咧？即係佢其實就係一套你問我，佢肯定唔係恐怖片嚟嘅，佢亦都唔係一套打片嚇。咁、啊、我覺得佢就真係拍套好黑暗嘅，即係我覺得佢溝嘅其實，但係溝唔係溝佢個拍法咯，佢個拍法唔溝嘅，佢唔係好誇張水準嘛，唔係有嘢玩，佢拍嗰啲手法即係好鬼正常嘅一套，你當校園片咁樣嘅啫，即係又冇扭橋嘅，啲嘢唔係欺凌咪欺凌咯咁樣。咁但係佢。个意识好恐怖，个意识好黑暗，同埋个意识好沟。咁你话讲到尾，佢系有批判嘅。咁但系就佢入边有几个角色就特登最后留嚟有作用咯。其中有个就有士多店有个弱智嘅人，佢成日俾人呃嘅。最后个男主角就明知佢成日去间铺度见到人哋偷嘢啊，又自己又会虾个弱智嘅人，最后佢又冇虾到。咁另外喺个学佢个班同入边咧，咪全部人后屘着火啊嘛，系有个俾人排挤到要坐出去出边上堂嘅肥妹，佢系唔想饮个汤，嗰阵时咧男主角拱开咗个汤，咁特登救佢嘅，咁有一啲咁样嘅角色，即系都叫俾翻希望观众啦，又可以话，咁但系个投射翻俾观众，咁但系入边所有角色其实都系奸。包括個老師，佢本身俾人哋害死咗，以為中啦，其實都係講佢奸，因為佢奸就話講佢係信佛嘅，佢以為信佛就其實佢以佛做藉口，其實佢唔想處理呢啲校園欺凌問題咯，佢怕事啊，即係覺得麻煩咯，即係你當佢嗰啲都係奸，咁就係嘛，咁啊變咗套戲，咁成套戲有啲位拍得好正嘅，包括佢第一次見到嗰兩隻怪咧，跟住有啲手搖鏡啦，跟住巴士嗰場啦，一隻怪殺曬啲人，咁同埋佢殺咗好多場嘅，除咗佢一隻怪入咗巴士殺曬五十幾個學生啦，佢又入咗個補習社，就喺個補習社由佢一個鏡頭斬住光管殺曬入邊嗰啲人，全部斷手斷腳嘅，睇住撕開啲牆嘅，跟住成地血嘅，咁佢即係拍到係好叫做好淋漓盡致，兼又好。好明目張膽，即係佢係拍呢啲又拍呢啲，即係佢冇避忌嘅啊！嗰把刀，咁我覺得幾高咯。咁啊，即係加上啲咁 dark 嘅題材，我覺得就即係可以咁火爐咁樣呈現出嚟咧。我覺得即係個本心係過癮嘅。咁當然呢啲即係唔適合青少年睇嘅，即係我覺得佢係都有啲有可能有啲渲染到一啲壞。咁但係大年紀嘅人睇咧，你又覺得擔落有味道啦。咁呢樣我覺得。即系亦都好睇过楼下的房客嘅，你问我对于个人性个丑恶嘅批判就咁样啦。 咁但系点解呢套戏唔收得咧？ 因为你问我就嗱，台湾好爆嘅，香港就我觉得都关楼下的怪房客事，因为楼下的怪房客好惨啊。佢虽然叫好啦，但系佢最后好似都300万都冇，200万嘅。咁咧即系实在楼下的房客就叫做滑铁卢嘅。咁今次安乐发行嘅好似。我聽一下先啦，咁但系就睇到佢冇信心咯，因為佢好怪，佢又唔係禮拜四上，佢禮拜五先上，咁禮拜五上咧，我睇啲場數咧都係啲天一半地一半嘅，咁啊已經唔多遠嘅啦，咁因為第一日禮拜五先上，咁已經唔多人睇，咁已經 cut 場咯，我禮拜六我尋日睇翻，已經又少咗幾場，得翻十零廿場咁樣，咁好慘。 咁我估係咁。 咁唔知啦，可能香港啊，你話九把刀其實都係以呢一種類型嘅故事，反而應該先係佢最多嘅。但係其實你實質之前九把刀即係賣得嗰啲戲，香港嗰啲都係佢係校園玩嘢啫嘛，佢唔係玩呢只嘅。係 啊， 即係嗰啲即嗰個咩話叫做嗰套叫咩？ 那些年啊， 那些年啊，咁嗰啲 滾一滾的咖啡， 佢唔係呢啲戲嚟噶嘛，即係佢反而係講啲人嘅情懷啊呢啲嘢咧，咁可能反而嗰啲即係一般觀眾會睇嗰啲咯，唔係睇佢寫呢啲咯。嗱呢啲可能你係嗰啲書迷嗰啲人或者會中意啲。係 啦，即係人寫人性醜惡啊，同埋咁得嘅，同埋即係叫你問我提取叫偏鋒咯，呢啲叫做係啊，即係你話叫偏張。 一般觀眾可能唔中意。 係啦，你咁你校園青春梗係講下愛情，講下 可能我要留翻啲時間啊講。 冇錯，咁啊值得大家，但係我覺得呢套正啊，即係如果你中意睇dark戲或者叫做溝片一定要睇啦呢套，我一定 有。個畫頭唔知點解覺得好似喪屍片咁樣，嗰個碌 都似佢個碌似嘛。 個碌 咁而唔係講佢有喪屍嘅特質嘅，即係佢又係怕陽光又會咬人。係啦， 我喪屍唔怕陽光嘅喪屍。 係 係 OK， 好咁啊，睇下啦。如果呢套如果都係怪物，咁誒睇一睇有冇興趣啦。好，咁我哋講第二套啦。嗱，咁下一套我哋講呢個嘅原子殺機啊，咁其實都係食字啊，其實佢英文名叫 Atomic Bomb 就係即係金髮啦、啊，咁啊都好有型嘅，大家睇畫頭見到啊查理斯花郎嚇，咁、啊、我亦都另一個想睇就係刀片女啊即係叫做呢排都叫做第二套戲啦，繼佢做呢個 Mummy 之後。系啦，咁同埋呢套戏仲好多人做噶嘛，咁仲有呢个 X 教授啦，即系都系后生版啦，系啦，咁有 John Goodman 即系肥佬啦，系好多好多好多人嘅，咁啊，全部都系有戏喎，个都吓，咁啊，好奇怪，就香港咧就成日讲 John Wick 嘅，唔知乜宣传呢套戏，但系咧，其实你睇翻佢外国宣传咧，佢直情嗰个话题写明佢系女嘅007啊。佢咁樣嚟 sell 㗎，咁我事實上睇，喂就真係佢真係007嚟喎，佢直情係 MI6 啊，即係呢個軍情六處嘅 agent 啦，起碼佢即係佢個正式嘅身份係啦嚇。咁佢亦都咧有溝女㗎喎，係佢係女，但係佢溝女喎，即係男女佢都上㗎喎。咁又真係有床戲喎，同阿刀片女嚇、啊、真係兩條肉蟲咁嘅喎，拍到係唔係話嗰啲攬攬碎碎就算嚇，抄曬嘢咁樣，哇係。你 嗰場拍得幾好㗎，我睇到 真係有翻曬所有邦片裏面甚至乎超越邦片入面嘅嘢。咁佢似邦片又唔係似以往嗰啲喎，唔係有佢射人冇人射佢，佢係直情做翻 Daniel Craig 嗰啲，即係哇係打到咧，你即係大家都爆曬光啊咁樣，咁大家都執嘢都去打咁。咁其實唔係嗰種即係佢會贏佢哋好多，但佢又贏到嗰隻，即係好硬橋硬馬，真係憤嘅，係啦，唔係話佢仲係好即係。好冷静啊，或者好即系唔使点喐手，唔系真系打到爆晒光，同埋真系打拳头交，好犀利嘅一个表达。咁虽然咧呢套戏唔系由头打到尾啊，咁但系咧我觉得已经够晒，因为佢嗰啲即系佢拍到好似一 shot 过嘅，好多嗰啲打斗啊，跟住个楼梯，跟住佢点样打咁做得相当唔错。咁我觉得甚至乎咧好过 John Wick， 因为佢唔系打花拳绣腿，唔系打嗰啲真夫，佢系真系现实咁样去搏击。咁咪好好睇，好好睇嘅，我覺得佢做得嚇。 唔係打嘅鏡頭正啦，因為佢個打嗰只咧，即係叫做正宗軍事格鬥術嗰只咯，即係會打就打翻啲 啦。唔係打咗好多次，但 係 打就好睇。咁最後有時初頭啊，啲人話悶咗好耐先打，佢唔係悶喎，開頭嗰度佢即係其實係好懸疑喎，點會悶啊，大佬嚇。 冇錯。 咁誒，咁算啦。咁如果呢套都唔好睇啊。唔好睇戏，我劝你哋唔好去睇戏嘅，以后都系啦，系唔好话我劝吓，以后唔好睇戏啊。 即系呢套一开波，即系我点样，即系讲啦，即系你问我一开波佢啊，即系都系玩身份啦，即系总之中间啊，睇下边个中边个家点样。咁但系佢正就佢整体即系嗰啲配乐啊，嗰个情怀咧，佢系放咗落去即系啱啱个柏林围墙拆紧啊。 冇错冇错。 咁玩色咧，即系去到啲酒吧啦，跟住 唔系佢成日去到德国，一去到德国咧就疯掉。 冇错，即系正嘅，即系嗰种感觉，即系八十年代情怀嘅。你问 跟住佢去到酒吧咧，初就竟然系播住一啲即系现代，即系播紧八十年代啲即系流行曲。咁突然间嗰个 KCB 出现一波，点烟佢？佢转咗音乐就变咗 jazz 底。咁原来个酒吧原来系播紧 jazz， 佢先系真正个酒吧个音乐嚟。咁点解头先咧就系播流行曲？咁佢全部咧都系。 玩嗰啲feel， 但係玩得好正喎，即係佢轉調嗰下咧，即係佢唔係卜一聲佢轉調啊，你成覺得成個氣氛咧突然間轉換啊，嗰啲好嘢㗎玩得。咁好啦，咁你話懸疑嗰度其實邊度悶咧？你一路如果你係跟到劇情啦，喂冇嘢悶，你根本一路都喺度估啊，你喺度估，點會悶啊？咁都悶咁啊，金田一冇悶都唔打嘅。 同埋佢正就正在，即係大家都知道個個都奸㗎嘛，但係問題佢亦都可以拍到其中一個係即係最可以係中㗎嘛。係啦，咁佢嗰個樓個變化係可以好大，變咗你 hold 住你個觀眾。 即係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會出賣你嘅。 係啦，冇錯冇錯。 即係你最親嗰個咧，你最信嗰個嚇，即係包括阿刀片女又埋佢身啦。咁到底佢係好人定壞人嚟嘅咧？係啦，咁啊搞曬 less， 咁但係其實佢真正目的係乜嘢咧？咁嚇，即係有佢其實佢都係法國特工嚟嘅，如果我冇搞錯啊。係 啊，法國特工，佢話自己法國特工。 係啊，但呢樣嘢咧，佢冇呃佢喎，佢講咗喎。咁但係其實佢真正目的係乜嘢咧？咁佢同呢個啊嚟即係 suppose 而家呢個同佢接頭嘅呢個嘅 X 教授，其實佢有咩關係嘅？咁你又唔知喎。咁所以你同埋咧，佢開始咧就已經其實呢件事完曬之後，佢已經爆曬光咁樣，就翻返去 MI6 就俾人盤啊。因为咧，佢哋今次件事件咧，原来就系牵涉有一个，其实即系讲穿咗呢套戏系咪个大叫系抄呢、這个无间咩嗰个咩话？唔系无线嗰套嗰度叫咩？ 使 徒行者啊！ 哦，使徒行者啊，系啊系啊，所有都系奸嘅，所有都系抄嚟 咯。使徒行者条大叫就话佢哋有一个系嗰啲 agent 嘅，即系嗰啲卧底嘅 list 啊嘛。 系， 咁呢度咧就系话咧系有一个喺苏联工作嘅即系嘅情报人员嘅 list 啦。咁其实我唔知佢系特别系净系 MI6 啊，定系讲系全世界啊咁样，都好似几牵涉几大。咁 牵涉几大嘅， 俾即系俾嗰边 KGB 得到，咁你就会死好多人咯。咁系咪仲唔系少林者？系啊。咁今次呢個釘姐勁好多，係咯，佢既係釘姐，都係爆竊，同埋都好好。係 啊 係 啊，佢搭 咁 啊勁 好多。咁咧就真係咧做到一個女占士幫咧咁樣嘅一個感覺出嚟嘅喎，事實上做到係啊。咁啊真係打到爆曬光，係啊 ，Danny Quick 嗰款。咁仲要佢俾人盤嗰陣咧，亦都好氣定神閒。咁啊亦都咧冇交出到佢得到翻嚟嗰個情報俾 MI6。咁其實到底佢？嘅真正新聞係乜嘢咧？咁唔通佢先係 double agent？ 咁啊，咁呢度唔穿啦，因為呢套戲咧，我覺得佢係賣呢啲橋，咁啊講穿咗就唔過癮嘅啦。所以我唔呢度就唔穿呢啲身份係乜，因為我冇嚟話俾你聽，今年一喺今次個衝走係邊個都講埋俾你聽，就唔使入場啦，真係嚇。我呢個就唔穿得嘅，真係。咁啊，大家入去睇，咁到底係佢啲上司先係壞人，去專登設個局俾佢啊？肥佬 John Goodman 係壞人，定係邊個係壞人？你真係一路喺度估嘅。是啊，你估到尾其实都可以话你都唔会估到嘅。是。是啊，如果你打入场系睇呢啲呢度系一啲都唔会满场嘅。 冇错，咬落去即系有味道。 真系有味道。我呢度呢系更胜，我自己觉得更胜 John Wick 嘅。我对 John Wick 其实我 John Wick 当然都系好过瘾嘅，但我觉得依然系有啲唔好嘅位啦。咁其实李维斯呢其实都系硬嘅打得。但今次你呢班人都打得好好睇囉。一班女都打得好好睇囉。 係啦，同佢正呢就即係你裝咩嗰隻打咗我定義為即係叫做我漫畫化咗。 夸 張啦，一来就即係裝咩就即係學你話齋就一個打就冇人打佢啦。咁二来佢都係呢即係好一打扭完打爆头打第二个，佢係以一路行住叫暴儀式一个打百嘅人就做招来嘅。咁但係今集呢调返转佢又唔係话要个量，佢係调返转女主角打係讲緊譬如打两个打低咗两个啦，但係嗰个佢自己都会爆光，咁嗰两个又会未死喎，起返身再打。你要战胜一个人呢， 大家有冇睇嘅 Daniel Quick 嘅战士帮先。 系啦， 就系咁啫嘛，唔使讲咁多啊！你睇开，哇！佢竟然今次系搵个女人做 系啦，即系真系好军事 嘅。佢系咁，因为呢套戏喺外国，佢系咁 sell 嘅，系一个女版嘅007，就系咁啦。真系你咁谂就明晒噶啦。咁而今次咧又唔系打咩恶党，佢又唔系打啲咩神秘组织，其实真系对翻 K 字面。 打翻 失 误啫 嘛。佢系一个好真实嘅占士帮添嘛，仲要系唔系讲紧系 Daddy Quick 嗰种，嗰种始终佢都仲系有一个即系有啲即系奇怪嘅敌人咁。佢呢度唔系，系真系一个政治现实有嘅嘢玩翻。所以我觉得呢套戏咧，喂，有一个出奇地觉得正，好真实啊，好真实啊，所有嘢都系啊系啊。我同埋佢玩有型嘅啫嘛，唔係喎，佢有型之餘又真實喎，咁呢下嘢好好嘢做得係 啊，撞出嚟幾正， 好嘢啊！ 佢即係攝影技巧正啦，即係佢又用 好 一鏡到底啊，係啦，佢又打有一場就好 amazing 就係即係。 接近都未，其實未 ending 嘅四分三啦。又講佢 sniper 咁樣，跟住總之中咗槍，個人質中咗槍，咁樣護住一個仲流緊血嘅人質，就要冇辦法，一定要懟到個 sniper 先走得嘅。於是啊，踩入去關屋啦。咁啊 ，sniper 都知嘅，咁啊變咗其實得兩個對戰嘅啫。咁兩個對戰講佢點樣樓梯度互射。咁啊，佢同埋呢套戲最正就係話佢哋雖然會打啦，會埋身度搏，但大家嘅理解就唔係同話成龍嗰啲，成龍嗰啲梗係會做啲位，開唔到槍啊，跟住變咗抌咗支槍，大家就無限隻抽嘛。但呢套咧就都會埋身度搏，但係埋身搏個目的咧其實都係想執翻支槍，最屘攬住槍嗰個係好 dominant， 係好優勝嘅。咁但係點樣我攬嗰支槍又整又扭開你支槍，又抌落地下，又執翻，又當中我又要打你，又搏你，又抌你出去，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位，佢即係兩個嘅角力啊，咁佢。寫得好 正，其實佢打爛仔交嘅，即係大家唔好諗呢個係乜嘢，嗰啲好武術設計， 好技巧嗰啲就冇嘅，係啦，拳來腳往，我打你一拳，你打一錘，跟住我抌你去牆，跟住我碌個關鬥踢低你，跟住撲出我樓梯執支槍，但擰轉又俾你一張凳車過去，即係類似係就地取材啊！ 其實講冇乜好講啊，睇啊！ 冇錯，咁啊變咗嗰場嘅鏡頭係啦，就由個樓梯打到落去，咁啊打打下打多兩個，即係總之一個長鏡頭打四個人，兼入埋架車，再架車再撞人，咁樣先完嘅，都成十分鐘。 好嘢啊！ 嗰場好鬼 實，因為佢係走真實啊。因為現實就算兩大嗰啲咩所謂乜門掌門都係所謂決鬥，其實到時咪都係爛仔交執接燈㗎啫嚇。咁佢係做翻呢種俾你睇，好嘢！佢竟然咁樣做，而好睇喎、啊。 冇錯。 嗱，你咁樣做而唔好睇就必定㗎啦。但佢唔係喎，竟然係打爛仔交而打好睇，你冇諗過。咁所以呢套嘢係我哇好 amazing， 即係完全超出咗我想象啊，可以講。 冇錯， 好值得打。 有驚喜，應該係。 我話有驚喜，我覺得好睇喎 ，John Wick 多多聲添啊！我成覺得呢出應該繼續拍落去。 冇錯。 咁當然啦，呢啲迷我哋今日就唔講啦。咁你即入場睇啦。其實真正身份女主係咩人啊？其實佢係幫邊邊嘅咁。咁咪講咗佢 MI6， 梗係唔會咁簡單啦。如果佢真係走 MI6 就唔使拍啦，嚇唔使講啊。咁仲有另一個一定要早睇嘅就係 X 教授啊。哇！佢真係做呢、這個做嗰套 speed 咧，做到分裂，做到上咗癮啊！真係今次咧，其實我覺得佢呢套做得仲好啊，上次做嗰套，哇！佢成日入曬格嘅做呢啲咁嘅壞人做。 呢套內斂啲嘛，個格上套咧為變 壞人啦，即係佢做個小混混咁啦。咁其實就佢 suppose 就同個女主角係接頭嘅，咁但係其實佢真正目的同係做乜嘅咧？咁哇！呢套真係佢做得好好嘅，真係係啊。係 冇錯。 不當然其他人都做得好好啊，刀片女都做得好嘅呢套戲。 冇錯， 呢套真係有得到佢發揮啊！ 同埋有場咧，幾拍得幾即係幾有感覺。我哋男仔睇到扯扯地嘅嘻嘻藏戲啊，嚇、啊，即係拍得好有味道嘅嗰場就。 咁、我係中意佢酒吧度嘅兩個喺度溝嗰段多啲啦。 係啱啱，即係啱啱互溝 兩個喺度 溝情挑 嗰 段， 我中意講得好睇嘅。咁啊有戲睇啊，因為嗰啲係你話碌嚟碌去剝衫嗰啲度，分分鐘都唔知係咪替身嚟嘅啫嚇，係啦，係啦，即係有但係哇，真係兩條肉蟲點嚟點去喺張牀，跟住啊抄曬嘢咁嘅喎，係啊，不過真係未必係佢哋嚟嘅，不過 OK， 因為睇唔到樣嘅 OK， 咁但係咧你實質咧，哇呢套戲咧係充滿咗一啲嗱，其實咁講，我唔會叫呢條特工，呢啲係特務啊。 系， 佢真系 特 工 系夸张 人员啦。特工咧，而家叫特工嗰啲，通常系唔系有超能力，就一定系有啲特殊科技啊，嗰啲咁样叫特工片。呢啲咧其实系特务片啊，系仲要系现实嗰种特务片，即系 even 唔系英联邦，系再现实啲嗰只。但系咧，佢系好睇嘅，呢度拍得 系，冇错。 柔性詹士邦啊，甚至乎我觉得系啊，因为上一集詹士邦咧系出奇地跣咗胎噶嘛。 系啊，我都覺得 係啊，係啊，上一集咯，但之前嗰集好勁啊，但上一集真係唔知點解有啲線帶。咁今次呢套咧，我肯定好睇過上一集啊 ，Daniel Craig 啦。咁不過嚟緊咧 ，Daniel Craig 都會繼續，原來仲有詹士邦，原來都未退嘅，係啊，未交個位俾呢個邊個啊 Loki 啊，即係 洛基 係啊，未啊，話佢會頂上啊嘛，但係暫時都係 Daniel Craig 嘅啊，下一套。 哦，係 咁，所以呢、這個哇，我今次呢個查理斯花朗完全係豁出去啦，大家都豁出去啦，係啦，做到。即佢型嗰啲就型喎，但哇，但佢爛嗰啲又好爛打喎，即係成哦好嘢，真係好嘢，唉，好真冇得彈呢度嘅 ，OK， 咁啊，大家有興趣就入去睇睇啊，嚇， 冇錯，值得睇嘅，冇錯，好。